牵挂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腰身真的不再挺拔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。

起我的阿妹在身上，没想月亮天上走，天上走，哎，没有没有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

心情，伴我想起。 我没到过四川，但我想起。我没到过四川，但我想起。我没到过四川，但我想起。我没到过四川。 你